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3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连提25个稳，中央部署2022中国经济，专家为您解读背后释放的信号。 京城京市，北京科兴宣布已经成功分离奥密克戎变异株，并完成了基因测序。 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供电达到赛事标准。 国内方面，浙江本轮已经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38例，都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7周年，汇集1.4亿人。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双减下的家庭教育需要我们有的放矢。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科学家和医生研究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比德尔塔温和。 财经资讯，央行原行长戴向龙表示，我国房贷市场不存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机制。 前沿科技，实验表明我国第一个国产新冠特效药对奥密克戎保持中和活性。 旅游文化资讯，1400多人参与6大类演练，延庆冬奥村完成了全要素运行测试。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对明年中国经济指明方向，并进行了系统性部署。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比往年的稳中求进，这次多了4个字，叫稳字当头。 稳有多重要呢？观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通稿可以发现，稳字一共提到了25次，中央对稳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跟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关。根据会议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3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之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于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中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冯旭明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部分领域原本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呢，可能加速暴露。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稳，目的也在于进一步强调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我国的这项比较优势。 面临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碳达峰、碳中和等5方面内容。 那么这些提法释放出哪些信号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认为，这5方面是基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部署下，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和问题予以明确，以达到稳预期的目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推进共同富裕，是我们国家在完成小康建设、完成精准扶贫的以后，发展战略的转移，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要循序渐进，首先呢，还是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的地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把蛋糕呢不断的做大，同时呢，有步骤思考怎么把蛋糕分好，这样呢，才能够体现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另外呢，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将在明年推进中变得更加务实具体。按照此前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各部门要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对双碳的目标实现的长期进行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要实现双碳目标，对国民经济而言呢，就意味着转型，而转型需要有巨大的投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小强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欧盟是2050年碳中和，30年它要投28万亿欧元，那么咱们30年为实现碳中和，至少要投136万亿。那么这怎么看？它是两面，因为你从资金筹措。转型这个角度肯定是个很大的挑战，是需要付出的很高的成本，但是从长远看，这恰恰是新兴技术、新业态、绿色金融这些发展的重大机遇。新能源车来讲，需要配套工程，比如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氢站，怎么能够配套建设好？同时呢，新能源车的发展对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是个巨大的挑战。新能源车它的核心是电机、电控和电池，然后车轱辘、车架子，这个需要，车壳需要，变速箱和发动机都没有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此外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从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四个角度进行了政策阐释。其中在科技政策方面，会议明确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科研院所改革。 在改革开放政策方面呢，会议强调要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表示，这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可以保证他们的资本融资更便利，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民生问题与老百姓息息相关，这次会议明确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的底线，并且强调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此呢，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认为，要想真正让基本公共服务在常住地落地，关键要让财政政策精准可持续。一起来听他的分析。 我们原来呢一般都是按户口户籍所在地，随着流动人口啊，特别是市民、务工人员啊，新市民城镇化推进，就使得原来的财政的转移支付等等捉襟见肘了。按常住地呢，它有相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你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应该跟这个相关。这是一直改革的这个方向。当然，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个精准发力啊，未来将是我们先发力的方向。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表示，他们已经于12月5号获得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鼻咽拭子标本，目前成功分离出变异株，并获得了基因测序结果。 同时，科兴公司还引进了港大分离的奥密克戎变异样本，并于12月9号下午运抵北京，转入中国医学科学院 P3 实验室开展研究。 科兴公司表示，获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之后，可以更好地保障疫苗交叉中试验和疫苗毒种筛选等研究开展，从而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新冠疫苗的影响，并进而评价研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的必要性。 再来说一说，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昨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标志着场馆电力供应保障达到赛事标准。 首钢滑雪大跳台又称雪飞天，是北京赛区唯一一个雪上竞赛场馆，将会在赛时承担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两个比赛项目。赛后呢，这里还将成为世界首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面向公众开放。 造雪作业是滑雪大跳台正式比赛前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造雪工作分为造雪、除雪、塑形以及补雪四个阶段，造雪总量将达到11500立方米，预计到明年1月20号左右完成造雪。 不同于其他的雪上场馆，由于北京城区白天气温高、降温晚、寒潮短等等特点，只有夜间到凌晨这段时间呢，才能够达到造雪的要求。为保证成功造雪，造雪专员需要实时监测气候和风向条件，以便及时启动造雪工作。等到设备启动之后呢，还需要每隔一小时就查看造雪的情况，最大效率、最高质量实现造雪。 首钢滑雪大跳台电力保障团队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将对场馆的永久设施、临电设施开展隐患排查、设备试验等工作，强化场馆电力保障过程管控，确保首钢滑雪大跳台赛时供电保障万无一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北京公考。这次京考一共有2399个职位，计划招录4266人。华图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分析认为，行测考题最大的变化在于回归了2019年区级和乡镇一张卷的形式，不再各自成卷，但是总题量呢依旧是135道题。 从考题难度来看的话，今年行测这一科目的难度和往年相比略有下降，考察知识点涉及事情、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等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更新等内容也进入到考题。 而下午的申论试卷呢，主要题目就是落在了城市应急管理。专家认为这很北京也很前沿。首先，作为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京的城市管理，尤其是城市应急管理压力很大，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的。另外呢，从应急管理部成立以来，城市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昨天，东城区人代会举办主题为推动共建共享共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新闻发布会。会上，东城区教委主任高伟介绍，东城区明年一月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按照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原则，东城区将会建立新交流轮岗干部教师台账，确保完成本学年任务目标。目前呢，东城区已经建立了78个双师教学教室，提供了上百节优质的双师课堂。在课后服务方面，79所中小学的8800多名中小学教师以及少年宫、青少年科技馆的近400名特色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 高伟介绍，明年东城将保障学前普惠学位供给，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实施学校周边200米区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科技馆改扩建项目。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国内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疫情。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孙黎明介绍说呢，自12月15号以来，截止到昨天下午，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一例，三地的病毒都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目前呢，浙江全省已经累计排查密接者6116人，次密接者19311人，都已经落实管控措施。疫情期间，浙江将严控跨省出行，防止疫情扩散。 按照要求，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严格限制出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实需要出行的必须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高风险岗位人员要尽量避免出行，确实需要出行必须脱离工作岗位14天以上，而且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要向所在的单位报备。 疫情在多点零星散发，而元旦春节假期的来临将会加剧传播的风险。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目前已经有河北张家口、广东中山市、广西平祥市等多地发布通知，倡导企业员工还有商铺店员就地过年。 在前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当前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不断变异，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外防防住了才不会有内部的反弹。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疫情传播风险较大，我们要在科学精准防疫上下更大的功夫，发现一起疫情就彻底扑灭一起，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好，国内最后我们来关注，昨天是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七周年的日子。七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向北方输水，已经惠及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七省市的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和280多个县市区，受益人口达到1.4亿。 昨天，水利部发布，七年来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494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从根本上缓解了受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之前，北京天津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92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7，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通水七年来，南水已经由原来的补充水源跃升为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源。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景书光表示，在北京呢，南水北调水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0%以上，在天津，城区南水北调水的日供水量接近100%。在河北，受水地区有500多万人彻底告别了世世代代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另外，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七年来，沿线受水地的河湖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补充。一大批河湖从多年干涸断流或缺水状态逐步开始复苏并持续向好。 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综合处调研员高丽军表示，工程通水七年来，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回升，浅层地下水水位回升了2.37米。今年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达到了33.59亿立方米。今年8到9月，永定河实现1996年以来865公里河道首次全线通水。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于浩。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相关话题一直都成为热点。从中小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双减政策好处非常多，不仅减轻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还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多的休息和游戏时间。与很多学生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不少家长的心里出现了埋怨、焦虑。原因很简单，就是双减过后，学生回家好像不那么爱学习了，家长很着急。面对家长们的着急呢，老师们的表态是，双减其实是为了孩子们好，很多时候因为家长的攀比心，孩子才会如此辛苦。 我觉得双减挺好的，最起码缓解了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一些家长的困扰，也确确实实是不再想着盲目的给孩子这种跟风补课呀什么的。而且我之前也听过一些教育专家说的，就是让孩子把更多更好的精力放在课堂上，而不是靠在这种校外吃这种所谓的加餐外餐，其实可能对他学习的能力的提高还有这个效率的提高是更有帮助的。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而且这样的话也避免了出现像一些，你像咱们这种城市的还好，你像一些乡村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去补课，你让他怎么去参加那些课外班。我觉得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真正能让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我觉得挺好的。 双减政策我是很支持的，首先孩子们就是娱乐，在快乐中成长，他才能激发那些他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啊，不被固执到某种的学业中啊，或者说思想中。那你能保证他的一定学习能力，然后再让他快乐的去玩、去激发、去创造这些东西，对他的天性的一个释放，我觉得对孩子的将来是一个更好的帮助。 我还挺支持双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要全面的成长，那可能对他以后未来的发展和整个一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吧。尤其是现在支持孩子比如劳动教育、做家务啊，还有这个体育锻炼，然后体育课分数也增加了，这些都是其实是会影响他一生的。 那说一千道一万，想让孩子能够变得既优秀又快乐，家庭教育要发挥更大作用。家庭教育最大的着眼点应该是遵循孩子为中心，而不是家长为中心，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让他们自主探索这个兴趣所涵盖的知识点，进而呢，让他们能够通过一个点找到一条线，最后能够编织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网。可能有些家长听到这儿会说，那培养兴趣我们当然知道啊，但我更想让孩子对学科知识感兴趣，怎么办呢？有一本书啊，叫做《自驱型成长》，它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家庭教育环境当中，我们想想是什么阻碍了孩子对学科内容的感兴趣。相信呢，大多数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对吧，孩子磨磨蹭蹭的，或者作业完成不好，然后家长们呢在和孩子尝试沟通后无果，最后大吵大嚷。那这本书里讲到一句话，就是以家长口吻说的，叫我那么爱你才不愿意跟你吵作业的事儿。其实我们换个角度考虑啊，我们想象我们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如果有人问我们挣多少钱呢， KPI 完成怎么样了，有没有可能升职加薪呢，我们会不会生气甚至崩溃呢？我相信大多数人答案和我一样，是。哎，那有家长就说了，你的意思是说不让我们管孩子了呗。哎，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思维误区，非黑即白。我们有的时候太极端了，我们当然要培养孩子，教育孩子，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他们学习以外的所有其他事情，只是呢，需要我们调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不做一个专制式的父母，我们要做一个权威型的父母，我们要做到支持而不是控制。首先第一步叫做退一步，就是不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父母的意思来办，孩子要有自主做选择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做选择的后果。第二步就是无条件的爱孩子，这会让你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无比亲密，他会知道家真的是可以避风的港湾，什么事情都可以和爸爸妈妈说，他们会爱我，我会有安全感。第三步，让孩子做主，同时要学会对孩子讲三句话。第一句，你特别懂你自己，你可是你自己的专家。这句话帮他们树立自信心，同时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第二句，你脖子上长的是你自己的脑袋，意思是让他们自己判断。第三句，你想要让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条不紊。这句话解决了很多家长的一个担忧啊，就是说，哎呀，如果我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了，我不管他了，那他可能一天24小时会玩手机打游戏。但是呢，这本书告诉我们，就是不会的，因为孩子也希望自己生活一切都有条不紊，自己能够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哈，什么样的孩子会疯狂的玩手机打游戏，那就是父母拼命的掌控他们的，结果有一天，有某一天啊，父母不在身边了，那他们就会疯狂的玩游戏玩手机，因为那天过去之后，他们还是处在被父母专制的情况之下。那我相信啊，还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理念有问题提出来，就是那我什么就都由着孩子性子来吗？哎，这本书还告诉我们一句对孩子讲的话，叫做我不能因为爱你就放纵你的决定，因为你这个决定听起来实在是不大靠谱。哎，这其实是我们都知道的一种教育理念，叫做在教育当中要设立边界，设立底线哈。当然了，做整个这种理念上的改变的过程需要您和孩子共同适应，但是当孩子有了真正的为自己负责的意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做决定，因为为自己负责，这就是自驱型成长。好，如果孩子有了自驱型成长动力，我们又该怎么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呢？哎，我们要做到让孩子刻意练习，就是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第二，保持专注，第三，努力挑战走出舒适区，每次的练习都要跟上次结果有些不一样，并且每次练习都应该得到反馈。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做亲子类节目当中收获的教育专家的忠告，就是一定要做孩子的榜样。比如说，我希望孩子不玩手机的时候，我能不能也要求自己啊，在和孩子一块学习或者陪伴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做到有效陪伴。在希望孩子多阅读的时候，我们也能拿起一本书，多翻一翻，看一看。当我们希望孩子多运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好的身材管理，合理的健身计划。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趣家议，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各位处在焦虑当中的家长朋友一些关于教育的启发。我是于浩。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比昨天好一些，为什么讲呢？这个没有风了。昨天呢，虽然最高气温有四度左右，但是呢，外边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呢，阵风还大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实实在在感觉昨天是比较寒冷的。实际上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昨天也就是在零下一两度的样子。那么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虽然跟昨天的最高气温是一样的，但是没有了北风，大家的体感温度也就是三四度。所以比昨天要好一些。今天早晨呢，气温也降下来了，降的是比较低，也是入冬以来最低的一个气温。南郊观测台是-6.1，海淀最低是-7.6，这个气温呢，应该是比常年低那么两三度。常年呢，在中旬最低气温基本上在-4度多一点，所以呢，今天早晨到了-7.6。这个南郊观测台是-6.1，这也是比常年低那么一两度的样子。今天呢，整体来看，除了冷一点，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户外活动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刘工，今天又开启了新的一周哈，这一周天气总体走势如何呢？ 走势就是一个冷。为什么讲呢？因为这个。这次回暖不是特别明显，紧接着15号又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这次冷空气呢，势力也是比较强，可以达到这个平均风力啊，可以达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7-8级。这样一来呢，本周工作日最高气温就在3到6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6到-7度之间。所以说呢，防寒保暖还是近期的一个主。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到70，空气质量2级为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寒冷，风不大，中午到下午的时候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两天呢，京城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提醒大家，天冷出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典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南非科学家和医生研究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比德尔塔温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美领导人可能会再次举行会谈。 财经资讯，央行原行长戴向龙表示，我国房贷市场不存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机制。 前沿科技，实验表明我国第一个国产新冠特效药对奥密克戎保持中和活性。 旅游文化资讯，门头沟区助力精品民宿提档升级，加速培育文商旅农融合的体验产业。 1400多人参与6大类演练，延庆冬奥村完成全要素运行测试。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南非多名科学家和医生认为，在南非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所引发的症状不如德尔塔病毒的毒株严重。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最近几周新增确诊病例的研究发现呢，大约30%的新冠住院病例是重症，不到前几轮疫情最初几周的重症比例的一半。新冠患者平均住院周期更短，大约是2.8天，死亡率为3%，而前几轮疫情患者的住院天数呢是8天，死亡率大约为20%。 南非非洲健康研究所所长哈内科姆表示，目前几乎所有数据都指向奥密克戎是更温和的疾病，不过目前还处于疫情早期，我们需要获得最终数据。本轮疫情刚持续2周，住院和死亡通常晚一些发生。 再来关注一下俄美关系。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一个直播节目当中表示，普京和拜登可能会再次以视频连线的形式举行会谈。双方近期还将派出代表对目前不断升级的乌克兰局势问题展开会谈。 就像佩斯科夫说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唐弗里德将于13号起相继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新闻处说，唐弗里德将于12月13号到15号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会见两国政府高级官员。随后他将会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代表讨论外交解决乌克兰局势问题。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激化局势。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已经在俄乌边境部署了超过9.4万人的军队，而俄罗斯则称乌克兰在东部顿巴斯地区部署了12.5万名士兵。 对于乌克兰的指控，俄罗斯表示否认，并要求北约组织不要在乌克兰问题上越过红线，否则将引发俄方的强烈反应。这些越线行为包括允许乌克兰取得北约组织成员国的资格，北约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一批军事援助物资已经在本月9号运抵乌克兰。这批物资包括小型武器和弹药，是一批价值6000万美元援助物资的一部分。这批援助物资还包括4个反迫击炮雷达，将于明年交付乌克兰。 再来关注，美国从法国手中抢走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之后呢，又准备抢法国对希腊的军售生意。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这批向希腊出售四艘护卫舰，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这笔交易呢，将会有助于改善北约盟国的安全，从而提升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国家安全。 这意味着美国向法国发出竞争挑战，因为在十周之前，法国曾宣布与希腊达成一项约30亿欧元的类似军售协议。法国军方当时表示，虽然法西双方做出承诺，但没有签署正式协议，最终协议将在3个月后正式敲定。 有媒体认为，法国和希腊签署的协议对刚刚在震惊中失去澳大利亚潜艇合同的法国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法西合同涉及了3艘防御和干预护卫舰，预计2025年到2026年交付给希腊海军。而美国的行为对法国和希腊之间的交易形成了直接挑战，意味着法国再次面临来自美国的军售交易威胁。 澳大利亚潜艇风波之后，10月29号以20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为契机，拜登与马克龙在风波之后首次面对面会晤。美联社说，这是白宫方面做出的所谓让步姿态。马克龙的办公室也表示，这一安排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路透社援引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法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法方将会关注拜登的表现，善意姿态已经做出，之后会关注是否有后续的结果。 再来关注英法关系。当地时间11号，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证实，英国方面又为23艘法国渔船发放了捕鱼许可，允许这些渔船进入英国海域或英国属地泽西岛附近海域捕鱼。 欧盟先前要求英国在本月10号前批准数十艘法国渔船的捕鱼申请，否则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对英国罚款或向英国货物征税。10号晚上，英国同意新发放23份捕鱼许可。 就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法国渔船在英国海域的捕鱼权问题，两国已经争执了好几个月。法方认为英方违反脱欧相关贸易协议，拖延或阻碍法国渔船进入英国海域。对此呢，本月11号，英国方面重申，能否发放捕鱼许可要看证据。 英国政府发言人说，能否发放许可呢，要依据欧盟渔船能否提供英国脱欧前在英国海域捕鱼的证据。这种办法提供了稳定性，并确保英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方面称赞英国最新举动是重要一步，称好友7艘渔船将力争在本月13号前获得英方的许可。那据报道呢，迄今共有1027艘法国渔船获得英方的捕鱼许可，法国未来还将继续为81艘有资格进入英方海域的渔船争取许可。 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的渔业部长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晤，讨论各国在欧盟海域的捕捞配额。围绕欧盟与英国共享水域的捕捞配额，欧盟正在跟英国进行谈判，预计年底前会得出结论。 再把目光转回亚洲，我们来关注日韩关系。当地时间12号，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新任外相林方正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期间进行了短暂的交流。 这是林方正上任以来首次与韩国外长会面。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这次交流是由韩国首先提出的，双方围绕慰安妇等问题分歧依旧，只交谈了几分钟就结束了。 日本媒体报道称，围绕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韩国劳工和慰安妇等问题，林方正要求韩方采取妥善措施。韩国外交部12号晚些时候说，针对日方的要求，郑义荣重申了韩国的一贯立场，双方分歧依旧严重，但同意保持沟通。 此外，两国就争议领土针锋相对。上个月呢，韩国警察厅厅长金昌龙登上了韩日争议岛屿独岛视察，引发日本的强烈抗议。 据报道呢，林方正11月出任日本外相之后，与多个国家的外长通电话，强调增进友好关系。根据韩国媒体说法，郑义荣向林方正致祝贺信，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双方一直也没有通话。 另外呢，有报道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日韩副外长及三方会谈期间，三国的副外长原定共同出席记者会，但是日韩两国官员也因为分歧严重拒绝同台，只留下了美国副国务卿一人面对记者。 国际方面的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美国中部6个州10号夜间遭遇了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80多人死亡。 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该州一家生产蜡烛的工厂遭到了彻底的摧毁。龙卷风发生时，这家工厂内有约110名工人，目前死亡人数为79人，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人。目前肯塔基州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州国民警卫队正在参与救援。 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这次龙卷风袭击造成4个州33万多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龙卷风预警显示，预计至少有2500万人口将受到这次龙卷风袭击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遭遇龙卷风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但是高峰期呢，一般是出现在春末夏初。12月出现如此严重的龙卷风实属罕见。许多专家认为，12月温暖的天气是这次龙卷风爆发的关键因素。但是呢，气候变化是否是一个推动因素，目前还不清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回顾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在上周的外汇市场中，受市场风险情绪改善影响，美元指数高位盘整，周线基本收平，收于96.06。非美货普遍走强，欧元小幅上涨，收报1.1311，英镑止跌反弹，报收1.3269。商品货币走势回暖。澳元收复前一周跌幅，收报0.7171，加元则收报在1.2720。那首先来看美元指数方面，上周先后公布了多项就业和通胀相关数据。数据显示，美国10月职位空缺上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次高水平。同时，12月4日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继续回落，创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这显示出美国就业复苏步伐逐步加快，也印证了此前11月非农数据表现出的劳动力市场供需错位的问题。预计短期内，美国就业市场招聘需求仍将保持强劲，同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人力资源成本，进而助推美国通胀水平。而从通胀数据来看，11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强势上涨，创1982年以来最大涨幅。进一步证实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放弃通胀暂时性理论的必要性。就业恢复叠加通胀高企，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加快 taper 乃至明年升息的预期，美指维持高位震荡。那展望后市，美指中短期有望在货币政策较早转向以及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的预期下保持高位震荡。而长期来看，伴随美国通胀回归到疫情前水平，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逐步恢复，各国央行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分化慢慢收敛，驱动美指走强的因素或将出现边际递减，美指或将从高位回落。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澳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上周澳元结束了此前连续5周的下跌走势。近期有观察发现，奥密克戎病毒虽然传染性强，但临床症状表现较轻，市场对其担忧有所缓解。作为外汇市场风险情绪风向标的澳元，受风险情绪回升得到提振，自13个月低位反弹。另一方面，我国作为澳洲主要贸易出口国，近期公布的11月进口表现超预期，暗示我国经济回暖并持续稳健运营，侧面支撑了澳元的走势。同时，近期澳大利亚经济正从此前疫情封锁的影响中逐渐恢复，11月新增就业大幅上涨。澳央行行长罗伊威表示，澳大利亚高疫苗接种率、家庭消费回暖将使经济在明年上半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就业和通胀有望更接近澳央行的目标值，这也为澳元提供了较强支撑。那展望后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澳元短期可能在低位徘徊，但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稳步推进，澳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逐渐增强，澳元或将受此提振触底反弹。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02，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7.3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39.7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3.96。 最后日本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983。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王宇谦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发百张大彩，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在上海举办，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向龙做了题为《中国现代金融建设的新征程》的开幕演讲。 嗯，戴向龙在讲到房贷问题时表示，我国不存在美国2007年出现次贷危机的形成机制，我国的经济强劲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进城安家，城乡居民的住房需求不断增加。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早有防范和化解措施。 戴向龙表示，12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此外，央行已经公布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增加市场流动性。这些决策必将有效控制和降低房地产业的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方面，戴向龙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求短期内在国际运用程度，而应该把功夫用在深化和方便人民币可兑换、改进人民币境外结算、发展离岸市场等方面，提高国际金融界对人民币的认可程度，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历史机遇。 第28届中国国际广告节上周末在厦门举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司长柴保国在开幕式中介绍，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头部企业事业单位广告业务收入已经达到了94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91%。我国广告市场规模预计将在今年突破10000亿大关。 柴保国表示，数字技术创新迭代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将会驱动广告产业全面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广告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同时，柴保国也提到了传统广告转型慢、高端服务能力弱等问题，并强调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行动，清理整治校外培训广告，围绕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助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白酒行业。昨天啊，一条白酒圈的消息是占据行业头条。 嗯， 根据贵州茅台公众号的消息，12月10号，贵州茅台集团领导层赴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考察，并与五粮液集团的领导层举行了座谈交流。 双方一致认为，作为中国白酒领军企业，茅台和五粮液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双方交流沟通机制，推动茅五传统友谊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得到发挥，开创茅五合作创新局面，为中国白酒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嗯，确实，茅台跟五粮液坐在一块儿交流是很罕见， 对， 这也被投资者赋予了更多意味。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以白酒为龙头的消费概念再一次异军突起，成为市场的风潮之一。截至12月10号收盘，贵州茅台市值2.6万亿元，五粮液市值近1万亿元。 茅台五粮液相距共商发展，一些投资者更多聚焦在涨价预期的讨论上。中泰证券研报显示，五粮液部分经销商配额在2021年销量基础上还有所缩减，将根据明年销售情况给予更多计划外配额，因此五粮液批价提升的顺利程度可能会超过预期。 中泰证券团队分析说，当下茅台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和管理层的市场化改革决心都已不同往日，对主力大单品飞天茅台的提价时机已经成熟，考虑目前的批价水平和渠道利润，提价的幅度可能会超出预期。 不过呢，也有市场人士称啊，今年以来呢，茅台已经多次否认涨价传闻，目前终端零售价格的把控、社会的舆论等都是茅台需要面对的课题。 好，还是一个热点新闻啊！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有网友现在已经发现网络主播雪梨的淘宝店铺已经搜索不到了，疑似被封。记者咨询淘宝客服得知，因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主播雪梨店铺已经做了下架处理。 此前呢，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朱晨慧他的微博名叫做雪梨，林珊珊微博名叫林珊珊 Sunny， 两名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那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朱晨慧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元。随后，两个人发布致歉信。 另据报道，12月9号，雪梨林珊珊的微博账号已经显示无法查看。 临近年末了。曾经一家独大的新能源主题基金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食品饮料、医药健康、金融地产轮番上涨，带动了相关主题基金的反弹。投资者如何在跨年度行情当中如何配置基金，选准产业成长方向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来，金融地产、食品饮料、医药健康股又一次崛起，相关主题基金表现又重回人们的视野。数据显示，到12月9号，近一个月来，上百只基金净值区间涨幅超过10%，其中很多是医药主题基金，还有些基金是三季度末重仓了白酒和地产、证券等金融股。相反，前期涨势更强的新能源主题基金的净值出现了一定的缩水。从寻求长期投资机会来看，新能源是符合时代发展主题的长期成长赛道，但是今年新能源主题强势了一年，短期估值面临相对大的调整压力。从短期投资机会看，整个消费板块有结构性机会，结合年末是传统消费旺季，更多体现在以白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板块上。面对跨年度行情的机会，基金市场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三个方向，一个是低估的大金融行业有望迎来修复，另外是高景气的硬科技，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当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光伏、风电、氢能、储能以及半导体行业，再有就是消费升级板块。 近日，通州区举行玉富市消费服务平台示范园区授牌仪式。作为副中心首个玉富市消费服务平台示范园区，北京东廊通州电影创意产业园内所有涉及玉富市消费的商户将会全都入驻平台，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的有力举措，为进一步优化全区的营商环境奠定基础。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北京东廊通州电影创意产业园内，一家经营儿童早教的商户挂上了通州区玉富市消费平台入驻商户的牌匾。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朱洪波说，他们收取的所有玉富市消费资金都已纳入这个平台。 希望去诚实守信的商家来讲，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经营活动之中呢，可以使我们的这消费者更有信心，能够更加去督促我们进行规范化经营。 朱洪波说，虽然自己是经营者，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名消费者。换位思考之下，他也对这样的平台抱有极大的期待。 未来会是一个趋势吧，对一个消费者来讲，也是担心，就是说他的企业会不会跑路，我的现金放在那的时候会不是安全，我能不能享受到你所承诺的这种服务。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能够去起到这种规范、指导、监督的这种作用，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信心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 目前园区共有19家涉及玉富市消费的商户已全都纳入玉富市消费平台。通州区玉富市消费服务平台是通州区政府委托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开发建设的，通过向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电子签约、资金存管、 消费维权等预付式消费全流程服务，对预付式消费过程中重点签约、付款、消费、退费全环节进行区块链存证。平台运营公司负责人郑毅说，商家入驻平台前，平台会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对其经营资质进行审核。商家入驻后，消费者可在平台上查询了解到所要预付充值商户的登记注册信息。 商户呢，通过政府的赋能呢，通过审核进入平台以后呢，可以增加他的信用保障，长期积累的信誉的话呢，也可以呢得到咱们银行啊各方面的金融支持，对商户呢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呢是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哈。 进入平台的预付式消费资金将以余额40%的比例由银行进行动态监管。郑毅举例说， 你比如说我今天进了1000块钱，我消费了500块钱，那银行呢就会针对没有提供服务的那部分500块钱的40%进行监管，200块钱在商户的资金账户上冻结，那剩下300块钱呢商户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到明天呢我又回来又消费500，那明天的监管资金就变成零了。 除此之外，针对预付式消费一旦产生争议和纠纷很难认定的问题，这个平台也提供了解决方案。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李海峰说，平台根据不同行业采用标准合同文本电子签约， 我们双方签订了电子合同，这是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产生争议，这些合同的签订包括预付式资金使用的记录，合同当中对一旦产生争议的时候问题的解决的途径方式都通过电子化的证据进行固化。希望通过一些行业具有示范作用的一些龙头企业，通过从行业引领作用，引导一个行业的商户逐步纳入到咱们这个通州区预付式服务平台，实现资金监管。最终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提升优化咱们通州区营商环境、消费环境的，最终达到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的目的。 据了解，目前通州区已有585家商户进驻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下一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通过引入余额保险机制等，对平台进行不断完善。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源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我们始终提倡的政府的监管与服务是要相结合的。今后我们的服务实际上就是为了商家更具信誉，消费者更具信心。”从而呢，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欢迎广大商户、消费者朋友能够走进平台，接受平台，使用平台，为自身预付式消费行为多一份保障，也为通州区啊副中心营商环境优化增添一份啊更大的力量。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昨天晚上，我国第一个国产新冠特效药的研发企业腾盛博药在其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针对奥密克戎的体外嵌合病毒实验数据表明，安巴韦单抗和罗米斯韦单抗联合疗法对于奥密克戎和其他广受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都保持中和活性。 腾盛博药的实验数据表明呢，虽然安巴韦单抗对抗奥密克戎变异株活性显著下降，但是罗米斯韦单抗并不受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影响。最终，这一联合疗法保持了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中和活性，并验证单克隆抗体联合治疗的策略对确保临床进展高风险患者临床益处的重要性。具体数据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于科学刊物上发表。 12月8号晚间，我国第一款国产新冠中和抗体联合疗法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应急批准。新冠中和抗体药物因为其较高的有效性，被许多人称为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在上周末举办的大湾区科学论坛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呢，参加了论坛，并且分享自己对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看法。他说，中国具备足够的技术力量来应对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在分享当中，张文宏研判了奥密克戎未来传播的三个场景，最好的状况就是它的毒力弱，只在南非传播，还可以接受的情况是它的传播强、毒力强，但是疫苗加强针对它有效，最严重的情况则是它的传播强、毒力较强，且疫苗加强针对它无效，那么我们就需要对疫苗策略进行重新的研讨，同时要收紧防控。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下一步，延庆村场馆运行团队将根据测试结果和反馈意见，认真进行复盘评估，全面查找问题不足，完善赛时运行流程，优化应急处置方案，固化演练经验成果，为1月27号正式开村打牢坚实基础。 再来说一说电影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影片《跨过鸭绿江》将会在17号上映。作为总台出品的首部电影故事片，真实立体全面展现抗美援朝整个历史进程，也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40集的电视剧版《跨过鸭绿江》在总台播出，反响当时很热烈。这次电影版的《跨过鸭绿江》则是用154分钟浓缩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影片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讲述，全面展示了从战前国际形势的快速演变到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过程。 同时镜头呢还致敬了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英雄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 以石头冲击死守阵地，率领全团浴血奋战，打出志愿军军威的战斗猛将范天恩，展示出战士们在极度残酷的战争环境当中毫不退缩的强大意志。 影片在故事走向、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和相关的重要形象上都遵循尊重历史的创作原则，同时力求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平衡与交融，有温度、有亮度、有浓度地传递家国情怀。这场正义之战、精神之战、胜利之战将通过电影被深深铭记，值得后人们永远怀念。 电视剧方面，由郭京飞、谭卓和严炳彦等人主演的当代都市谍战剧《对手》在16号会在央视8套播出，而且会在爱奇艺上同步跟播。 这部剧呢，讲述了平平无奇的市井夫妻啊，就是他们的演员，咱们以他为代号啊。郭京飞、谭卓和他们的宿命劲敌叫严炳彦、宁理之间的暗中交锋，为观众展现出了在当今社会和平定安宁的生活状态下依然存在着敌我势力的较量和博弈，而那些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们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的周围。这部剧也提醒我们，树立国安意识，防患于未然，是我们每一位国民应尽的义务。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评选投票，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 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就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呢，就能给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投票了。 今天是周一，接下来我们带您快速的浏览一下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演出方面呢，由新青年剧团出品，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剧场作品《变形记》，作为北京青年戏剧节的特邀剧目，会在18、19号两天于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这部剧曾经在今年的阿那亚戏剧节上首演。 另外网剧方面呢，由苗侨伟、吴卓羲、黄宗泽、郭晋安等主演的警匪剧《飞虎之壮志英雄》官宣定档，16号开始将在优酷港剧场全网独播。这也是经典港剧《飞虎》的第三部，将呈现潜行特工、激烈追逐、化学武器等重磅内容。 北京时间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今天是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牢记历史才能赢得未来，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才能够获得和平安宁的生活。今天让我们向所有被侵略者侵害的死难者致哀，向所有为新中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 下面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密云区上河湾社区退役老兵赵福奎给我们讲一讲他和他的志愿服务队友们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 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2020年10月13号，首都老兵密云营区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目前共有队伍436支，其中区级服务队3支，镇街服务队40支，村级服务队393支。从成立以来，各志愿服务队积极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垃圾分类、社区安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福奎2009年7月退役，来到密云区果园街道担任社区工作者。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赵福奎和17名退役军人随即组成了上河湾社区初心永红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投入到了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当时咱们社区的一些人员呀，防护意识不强，所以说我们把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劝住咱们的社区的群众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咱们这个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以后啊，主要是对居民的不要聚集、进出、佩戴口罩，解释一下疫情防控的一些政策，消除咱们这个居民的恐慌。但是随着咱们全国控制疫情的好转，我们这支服务队也扩大了我们的项目，尤其垃圾分类开展以来，我们对不分类、不投放、乱投乱放的一些人员进行劝阻，包括乱停乱放的在小区的这种行为啊，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治理。通过疫情带动了小区的各项劝阻工作，还有服务工作。 志愿服务工作的不断推进，不但增加了新的志愿服务内容，队员们还带动更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从开始咱们的居民群众对劝导队的一个不理解、不认可，到后来的积极的配合，再到最后的理解、支持，甚至是有一些居民不是退伍军人的，也加入了咱们这个劝阻行列的当中，说是形成了一个从点带面的过程，取得了一定实效。最起码咱们的居民群众对咱们这个服务队工作是认可的。退役军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集体，虽然他退出了现役，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部队的那种情怀，服从意识、奉献意识更强一些，这样会让咱们的小区更和谐。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洪涛，来自共青团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回望近代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引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历史深刻证明，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的但不可逆转的走向伟大复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经磨难而风华正茂。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必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绝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绝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绝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程强，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曾记得东方大地烟雾蒙蒙， 曾记得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曾记得故古红楼风雪飞舞， 曾记得北大青春热血鲜红， 爱国欢庆民族魂，学追逐中国梦，初心成就苍生苦， 使命运终究被打红， 被打红，被打红， 你是风云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